易经生存智慧。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文化学者高威。高老师您好。 哎，祥龙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还有屯粮积草啊，兴师动众，其实这些成语当中都有那么一个或两个卦的名字， 起码就是从这些卦当中演绎或者说精炼出来的。 哎，那么这个字和那个卦的意义到底有没有联系？这个成语和周易当中所蕴含的